林志美的偶遇开始我们星期二的清晨省里节目。早晨啊，看看这个天气情况先，咁又话咧作打风啦，嚟紧呢个即系星期五到嘅时间，咁啊嗰个情况咧就开始系咪紧张啦？今日星期二啫，咁呢个打风季节真系好少可，好似十一月都唔冇噶啦，以往嚟计，或者都唔系好忘记咗，要睇翻啲资料记录先。咁睇下咧，东北季候风咧净系。上午5点，集结在现港以东约80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为15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同时啦，另一个啦，热带风暴艾沙尼集结在马尼拉之东约90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咁由今日天气预测咧，就大致系天晴嘅。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概26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稍后会转吹偏东风，云量增多。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本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22度啊。 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秋风即使带凉亦漂亮，深秋中的你甜蜜我梦想，就像落叶飞轻敲我窗，冬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天空多灰，我们亦放亮。一来一到，世间低温这样长，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燃亮飘渺人生，我多么把旧恨，无人与你逗留，我思潮上，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暑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我一般的太阳在脸上，烧得肌肤如情，痕极有样，滴着汗的一双，笑着唱。偶遇在这星球上，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路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大家好我是香港暖流的侯伟新疫情期间大家如果出街有几点真的想提一提大家的首先要戴口罩这个可以说是基本的其实大家最好是戴多一个口罩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都要预防你的口罩突然间断了条带的嘛我相信有不少朋友都试过的了如果你有一个后备口罩的话呢就可以有用啦另外手仔不可以乱摸其实去到今时今日你都应该知道的啦之但是这样有些地方我们是不小心摸了的譬如如果我们去街又要去洗手间的时候我们的手免不了都会摸一摸那道门的那摸完之后要怎么做啊记得洗手啦好啦离开洗手间的时候你重点洗手啊洗不到的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有随身携带的酒精搓手液消毒你的双手啦记住在抗疫期间我们要提高警戒抗疫用品都要带齐晒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我是胡杏儿你有没有见过导盲犬呢导盲犬是视障人士的响度受过专业训练他们乘搭交通工具和出入公众场所都有规有矩的如果见到他们要记得三不一问不要拒绝他们亦不要干扰不要喂他们吃东西如果见到视障人士有需要就问下他们怎样可以帮到手支持导盲犬服务齐建共融社会 每个艺术家都有佢独有嘅风格，而提香红呢种颜色就系提香其中一个标志。 红色就好似代表咗提香嘅签名一样，佢只要用呢种红色咧，大家都会认到啊！呢幅画就好似系提香嘅画作啊！好多时佢都会用一种红色去打底，增添咗一种华丽感啊！ 香港电台第五台长进课程《你好艺术》，主持周以玲同米哈，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发掘更多艺术家背后嘅故事。星期二晚上8:30首播，星期六下昼5:30重播。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上嚟，一觉醒来咧，如果你而家啱起身咧，就系、是、已经即系、过咗半个钟噶啦，计清晨上嚟节目去计，我就5:00喺度同你一齐见面，5:30醒咗咧，就快啲啦，要晒就淋啦。平时如果系呢个钟数起身咧，咁如果你好赶嘅咧，你就早少少起身，咁啊多嘢做嘅，祈祷。洗面刷牙咪咪摸摸啊咁样如果食下早餐或者仲照顾埋小朋友嘅呢都几多嘢搞㗎。咁所以呢听住收音机好啦又听下歌曲啊听下时间啊听下天气。咁呢就一路陪伴住你唔系你咁孤单地去照顾你嘅小朋友。今日呢就係11月3日农历系9月18日星期二。这首歌原唱就是王菲但我觉得李国祥唱的版本都很好听如风 有一个人曾让我知道寄生于世上原是那么好他的一双

清晨爽利，钱佩兴。 是啊，成日都话咧，我哋唔好有负能量啊，要正面。咁啊，即系可能有啲人话，诶、哎，讲啊容易啊，做啊好难。咁啊系嘅，每一样嘢都系嘅。但系你系咪可以即系尝试下去用心去做，尝试啲嘢唔好睇喺个负面嗰边多啲，喺负面嗰边多啲咧，就即系越嚟会越距离好远啦。去到好远，去到咧，你已经觉得，唉，冇啦，即系救唔到啦，冇办法啦咁。咁所以如果你喺最初嘅时候咧，行向正多啲，因为行下行下多啲嘅时候咧，即系正能量多啲嘅时候咧，令到你咧会信心都大啲，好多嘢咧都系自己帮自己嘅吓。嗱，咁啊，提到咧就系好多时我哋生活上咧都有好多嘅一啲嘅必需品啦，有啲嘅娱乐啊，配合翻自己个生活模式先得噶，唔系净系自己一个人嘅孤独嘅生活啊。行街食饭、翻工咩都系一个人嘅时候，有时都好自闭，又会好闷。系一个即系群体嘅生活，有啲时候人与人之间又有呢个互相帮助，或者睇下电视、听下收音机咧，都多一啲嘅资讯嘅。咁本港嘅模拟电视广播咧，就喺呢个月底终止啦，十一月底啊。咁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咧就话咧，截至到十月为止咧，全港只有大概58000户咧系仲未转睇呢个数码电视。当中占咗10%的家庭咧，就表示面对经济困难，冇能力去购买呢个新嘅器材。咁所以咧，当局呼吁相关嘅住户咧，就要即刻加装数码电视机顶盒，或者系专用数码电视机啦。否则嘅话咧，今年12月1日咧，全面实施数码电视广播之后咧，就冇办法收睇本地嘅免费嘅电视节目噶。咁就例如包括咗我哋港台电视31、32和33，咁呢个情况之下，如果你觉得经济困难呢，可以就係申请呢个关爱基金数码电视援助计划。咁喺直至到今年10月呢，全港95%嘅家庭都有收睇呢个数码电视啦。只有大概2.2%嘅住户呢仍然係使用呢个模拟电视。当中是只有少于10%的住户，就是因为这个经济困难是还未转看这个数码电视。所以留意一下，有些朋友或者你知道有些人未换的，有些家庭就提醒他或者跟他申请这个关爱基金数码电视援助计划。咁啊，已經收到，其實咧就係差唔多係有成20000宗嘅申請。咁啊，當中超過咧有16000户咧係獲得安排安裝呢個數碼電視接收器材嘅。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 阿女啊，我见呢个咩大肠癌筛查计划，你知唔知咩家科嚟噶？ 哦，呢、這个咧系政府资助嘅预防大肠癌计划嚟嘅，参加者可以去到已经参加计划嘅医生嗰度进行大便引血测试，万一发现异样咧，就可以及早处理。爸爸，不如我都同你去医生嗰度了解一下啦。 香港电台第五台，携手缔造健康香港。 现时时间就大概十分钟到清晨六点钟，你听紧嘅星期二朝嘅清晨爽利。今日咧干燥嘅东北季候风咧会喺未来嘅几日咧就影响华南，该区普遍晴朗。预料季候风会喺星期三同埋周末增强，华南沿岸同埋南海北部风势较大。此外，热带气旋天鹅咧会喺未来一两日咧横过南海中部，移向越南中部。同时，热带气旋艾莎尼会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随后就有机会移向吕宋海峡，并进入南海北部，但是路径和强度呢仍然有变数。今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温度26度。 聚聚赶赶，高高低低，深呼吸，然后与你执手相随。 而家22度， 物终不再畏高，可这样跟你荡来荡去，无畏无惧，天荒地老，流连在摩天轮，在高处望世界流动，失落之处仍然会笑着好。人间的跌宕，默默认输。当生命似流连在摩天轮，幸福处随时吻到星空，经历之处仍能与你。 Eason 陈奕迅的这首《幸福摩天轮》咁啊，仲有四分钟到到六点钟，我哋稍后咧就会有呢个就系新闻报道啦。然之后咧，我哋都有系呢个健健康康在清晨呢个环节。今日咧就会有崔博士啊。呢排都系讲紧更年期，仲系讲紧呢个前列腺病变嘅问题，因为都有好多嘅资料同你分享啊。邓丽君，恰似你的温柔。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就像一张破碎的脸，难以开口道再见，就让一切走。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却都没有哭泣，让它淡淡地来，让它 社交接触规定不能够超过两户人家，最多十人，以及旅游暂停。小企业和自雇人士可以向政府申请援助。金管局公布，今年首三季外汇基金投资收入624亿元，按年下跌 69%， 主要受港股投资录得近200亿元的亏损拖累。但是第三季投资收入528亿元，按年上升超过 1.2 倍，但是按季跌 57%。

说明书仲要有功能同用药禁忌等资料，详情请浏览 www.cmchk.org.hk。 日常八点半，崭新内容再出发。星期一带你游走世界各地，星期二制定多元化音乐，追踪乐坛最新动向。星期三亲子同乐，城中专家教路，成就小朋友缤纷未来。星期四与你探索生活上息息相关的趣闻日事。星期五寻找人间健康美味，将美食传颂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日常八点半，啱啱陪住你。港台电视三十一。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清晨爽利》。今日系十一月三号啊，农历咧就系九月十八日，星期二。而家咧六点十一分啊。今日咧就大致系天晴，日间干燥啊，最高温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稍后会转吹偏东风，云量增多。展望未来两三日咧，大致系天晴同埋干燥。本周中期风势系较大嘅。东北季候风亦都正影响住广东，在上午五点钟，热带风暴天鹅集结在现港以东约80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为15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同时，热带风暴艾沙尼集结在马尼拉之东约90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现时室外气温22度，相对湿度70%。好啦，开始我哋星期二朝嘅呢个环节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星期二的清晨，这个时间在钱佩卿身边的就是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中大临床生化博士崔兆汉在这里。早晨，崔博士。 钱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又继续中医养生金句之更年期篇，这一期呢就讲紧前列腺病变。 是啊，近尾声的 了。是，原来很多资料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作为一种认识都好，听多一点。上次就讲及到慢性前列腺炎有四种症型嘛，分别哪四种，不如我们重复一次先好吗？ 好，湿热下注、气血瘀滞、阴虚火动同埋肾阳不足。 咁有两个咧就已经系解释咗噶啦，就系、是、头嗰两个湿热下注、气血瘀滞吓。咁啊，剩翻落嚟嗰两个咧，就今日同大家解释一下啦。阴虚火动系点咧吓，崔博士？ 嗱，呢一个症型咧就同上次讲过嘅气血瘀滞型有啲似嘅，多数咧就系发生喺啲青壮年嘅男士身上嘅。不过咧，嗰啲患者多数都系属于阴虚体质。啊，陰虛咧就即係話咧好虛勞啊，成日捱更底嘢做好多嘢，以致到咧身體嘅陰分少咗，陰虛陽就相對多咗，就會熱啦，煩煩躁躁啊，陰虛就有內熱啦，咁導致一樣嘢叫上火易動啊。啊，上火咧，之前雖然講過，而家再簡單講下，即係話性慾高漲好容易。嗱，又或者呢啲人啊，因為房事啊、手淫咧，而咧忍住唔射精，認為咧會損耗身體嘅。 或者仲有一啲咧受咗外在因素。 嚇 咩外在因素呢？譬如有時我哋聽到娛樂界有啲花邊新聞啊，講邊個邊個嚇俾人發現車震喎。 係係係。 咁呢啲咁嘅環境之下咧，咁梗係唔暢順啦。咁、可能又係引精啦。咁咧以至到咧，我哋就話啲腎火鬱住啊，散唔到，有火喺入邊。火熱呢就逼血妄行，逼精妄行，即係流出去呢身體嘅正常組織之外，咁喺體內流住啦。咁離開正常位置嗰啲精液呢，可能呢引起一啲所謂白濁嘅現象。 係、 可能呢啲因為炎症啊之類啦。 咁有啲咩症狀啦？ 咁呢啲陰虛火動嘅人呢，佢梗係呢會有內熱嘅。成日覺得滾滾興興啊！如果係腎陰虛嘅人咧，佢梗係影響個腎臟嘅表現啦。譬如話腰膝酸軟啊，頭暈耳鳴，同時瞓得唔好嘅，好多夢發，同埋咧好容易咧有性衝動嘅，甚至遺精啦。咁因為呢個病咧，令到佢大小二便之後咧，都可能發現咧有啲白色嘅液體，就叫白濁啦，滲出嚟嘅。有時甚至咧，佢一諗起性欲一嚟嘅时候咧，就会发作噶 嘞 噃。 哇！咦，咁唔得了噶喎，咁有咩方法医治咧吓？ 嗱，咁中医嘅医法咧就系滋阴降火，同埋补肾固精啊，固守住佢。咁啊，有条方叫支柏地黄丸，哦，噏下入边啲药啦，有知母、黄柏、熟地、山萸、玉山药、丹皮、云定、泽泻，再加埋一条咧叫卑蟹分精饮，有卑蟹、石菖蒲、益智仁、乌药。夹埋加减运用，咁当然可以用其他方嘅。 系啦，嗱，咁大家就唔需要去抄写噶啦，因为咧等大家知道佢嘅大概，呢个系俾大家参考嘅啫。真系有事咧，就要揾医生帮你啦吓。 对啦，呢啲中医专业就可以咧帮到你噶啦。 咁啊，第四个症型咧就话肾阳不足，又点咧吓？ 嗱，呢啲咧多数系个病情耐咗，一啲长期病患者啦。就算佢起病嘅时候咧，可能多数属于头先提过嗰啲阴虚火旺型啊。但系病情耐咗之后咧，阴分咧亏虚咗啦，咁就会影响个阳分咯噃。我哋叫阴损及阳，咁啊阴少咗，拉埋个阳咧都落埋嚟，咁啊变咗肾阳不足。逢系阳不足咧、就有问题噶啦。 系，咁个问题系点咧？即系嗰啲症状系如何啦吓？ 阳不足就冻啦，如果肾咧就影响腰膝啦，所以夹埋就腰膝冷冻啊，成日都怕冻，又会阳痿早泄、梦遗同埋精神不振啊，元运已明，同埋面色白晒晒，冇光泽嘅。咁啊小便咧一滴滴咁样出，滴极都唔完咁，屙完尿之后咧又有啲白色嘅液体咧渗漏出嚟嘅，一劳累啫。个病情就会加重噶啦。 哇，其实有呢啲嘅症状咧，都几烦噶。 我正想讲呢句，真系几烦。 系啊，咁有咩方法医治啦？ 嗱，个治法就系温阳补肾。咁啊，中医会拣一条叫右归饮啦。咁其中有一条就系有熟地、山药、山萸肉、菟丝子、杞子、当归、杜仲、六角胶、制附子、肉桂等等，或者合埋另一条叫金锁固精丸啊。咁咧就系有磁实啊、连苏、沙丸、蒺藜。断龙骨、断牟利等等，加减运用嘅。 咁啊，千祈唔好当咗自己系医生吓，自己走去执药啊吓。有咩事咧？呢啲其实都几湿滞、几大件事嘅，真系要对症下药啊，揾医师吓。好啦，咁啊，四个症型咧就讲晒啦吓。 咁跟住我哋交代一下。前两次咧，咪提过，我哋一路咧就讲开一只叫喷鼻中药啊。 系。 先咧就系喺好多年前咧，我曾经咧。聯同一啲教授級嘅醫療團隊啦，有註冊西醫等等，做咗一啲研究，發現咧有隻噴鼻中藥咧，對於針對鼻敏感嘅症狀非常有效，咁啊改善到譬如話睡眠質素啊面色等等嘅。後來咧發覺喺今年嘅年中咧，因為新冠肺炎嘅流行啊，有啲群組咧入邊嘅成員中咗招之後咧，就用咗呢個噴鼻中藥。咁令到個病情咧就好快咧改善到喎。咁甚至佢啲緊密嘅接觸者啊，包括咧有啲有慢性病患喉癌病人咧，因為不斷用住呢個噴鼻中藥咧，令到佢哋咧就冇受到感染噃。 哦，咁呢個咧都係一個喜訊，但係我諗咧都仲係要不斷咁研究中，係咪啊？ 咁但係只係好少嘅案例，不過就令到呢間生產噴鼻中藥嘅藥廠咧就。好積極地咧去跟進嗰個情況啦。咁佢哋就決定探討一下咧，究竟呢隻藥對新冠病毒係咪有防治功效？ 係 做咗好多研究。 咁啊，做咗啲咩研究咧？ 嗱，首先咧，佢哋委托国内一间有国家认证资历嘅顶尖化验所，咁利用一啲顶尖嘅图谱分析技术啊，就测试咧呢个喷鼻中药对五种常见呼吸道嘅病毒系咪有效咧，就可以杀灭佢哋嘅。 嗯，咁边五种咧？ 嗱，包括咧 H1N1 流感啦、H6N6 禽流感、H7N8 禽流感、H3N2 甲型流感病毒，同埋咧229E人类冠状病毒。 吓、啊，咁其实咧就是、不断做呢啲研究就好啊，真系搞得掂嘅话咧，系病人嘅喜讯啊嘛，系咪啊？ 系啦，要花好多资源嘅。 咁、啊、嗰个检测嘅结果系点咧？ 结果就显示呢、這个喷鼻中药咧，杀灭以上头先提过嗰五种病毒嘅有效率咧，去到 99.99% 噶，好高啦。 系啦。 咁、啊、因此咧，药厂又委托咗国内咧具有同样资历嘅另一间化验所。 嗯。 嗱，佢就檢驗咧人類冠狀病毒229E 呢種病毒嘅滅活試驗啊，咁啊就嚟有報告噶啦。 嗯，咁我哋期待呢個報告係咪真係又有好大嘅發現啦？咁香港有冇做咧嚇？ 啊，有啊，喺香港方面咧，藥廠都委託咗香港浸會大學進行針對呢個新冠病毒網絡大數據分析，得出嘅結果就顯示，呢個噴鼻中藥干預嘅病毒基因可以同新冠病毒、中东呼吸综合症病毒同埋沙士病毒嘅基因咧呈可比性，咁佢哋将会进一步咧验证佢对于而家嗰只新冠病毒嘅抑制效果究竟系点嘅。 嗱，咁啊，究竟点解会抑制到啲病毒咧？吓， 好，下次先话俾你听啦。 好，因为我哋都好想知啊嘛，而家个个都吓呢、这个疫情之下都话，快啲要过天清就好啦，咁样嗬。 卖个关子先。 好啊，咁下个星期大家继续听。咁呢个时候咧，我哋去翻汤水嗰方面啦，系咪会针对翻我哋所讲嘅前列腺炎而介绍一个汤水咧？ 对，叫做健脾利水汤，够一个人量嘅。咁啊，材料有蓝鳍只五指毛桃咧60克，云苓同埋肉松茸各15克，益智仁同埋当归各10克。再讲一次，蓝鳍60克，云苓同埋肉松茸各15克，益智仁同埋当归各10克。 嗯，咁点样整咧？ 嗱，洗净材料啦，用6碗水左右，先猛火煲滚，收慢个火，煲多9个字到咧就得噶啦。 咁6碗水会唔会大概系煲埋1碗定2碗咁样？ 都系1碗左右嘅啦。 哦，咁啊好啲嗬，即系精华啊嘛。 系啦，都唔使加肉，唔使剩噶啦。 系，咁主要嘅功效系分别系点咧？ 嗱，蓝鳍咧健脾利水，云苓咧亦都系健脾利水嘅，肉松茸一个补肾药，系补肾阳同埋润肠通便，益智仁就暖肾固精，都系补阳药嚟嘅，可以缩尿添。即是说令到你小便减少的。当归就补血活血和润肠通便，夹埋晒就是健脾利水，滋补肾阳。适合哪些呢？就是脾肾两虚令到小便不利那些男士饮用的。 咦，那是不是只是男士才饮得，女士不得呢？ 其实不是的，不过因为讲前列腺的男士嘛，那女士都饮得的。如果有这些所谓脾肾两虚，即是之前提过的症状，咁啊可以一樣飲得嘅， 係，但係小朋友就唔好啦。 唔好啦，因為小朋友就唔需要咁快補腎嘅。 嗯，多謝你提供呢個係健脾利水湯，咁大家可以上網咧就睇得到噶啦嚇。咁好啦，差唔多尾聲嘅時候，又有啲咩 tips 送俾我哋嘅聽眾咧？ 嗱，今日嘅小 tips 咧就同前列腺冇關， 嚇， 但係同我哋嘅24節氣有關，因為咧已經踏入深秋时分，就嚟入冬添。 系啊，呢个礼拜六已经系立冬噶啦，24节气嘅吓。 系啦，嗱，去到秋咧，我哋话有3燥嘅，有肺燥啦、肠燥同埋皮肤燥。而从中医角度，凡系有燥咧，都要靠滋阴润燥啦嚟解决嘅。 嗯， 我又睇过一本书叫做《吃法决定食法》，咁作者陈允斌咧，佢就介绍咗一种好普遍嘅润燥食材。就是雪耳啦。 哦， 啊，佢又提出几种符合中医食疗原则嘅唔同食法，我又觉得几有意思，所以引述嚟俾大家分享一下。 嗯，嗱，同埋咧，你提雪耳非常之好啊，崔博士，起码经济啊嘛，抵食啊嘛，咁有啲咩好处啦吓？雪耳 平民燕窝咁滞。嗱，雪耳咧又叫银耳啦，白色嘅或者微微黄咧，又叫白木耳啦。佢嘅味甘淡平性嘅。有滋阴、润肺、养胃、生津、益气、补脑同埋强心功效，有几好嘢系咪？嗱，医书就话佢性质平和，诸无所忌。现代药理嘅研究亦显示佢含有丰富嘅胶原蛋白同埋维生素 B1、B2、C， 亦都有矿物质、钙、磷、铁等等。 它裡面有18種氨基酸，其中7種都是人體必需的。 嗯 啊、它還有提高我們的免疫力，甚至發現它對多種腫瘤都有抑制作用的。 哇，真的很划算，又便宜，又有個功效在這裡，是 不是？好東西 來的。剛才你提過說有些不同的食法的嘛，中醫的食療的食法是哪些呢？ 都是留下下次講給大家聽。 又懂得賣個關子了，崔博士。大家繼續留意收聽，每一次都有很多的健康的資訊送給大家的。大家這一集可以隨時上網去重溫，即總之過往是一年之內我們的節目大家都可以上網重溫的。麻煩崔博士，下星期二見，拜拜。 好，拜拜。 听听一位新人唱歌，他叫做林咏彤，可不可以恋爱？ 天在黑，风在急，身躯在细小，都不颤抖。贫或富，成就有未有，跌坐文化沙漠，携着梦想出走。不怕酸，不怕苦，窄路还是低谷，下游到秋。陪着你无惧穿，仍能仰望闪闪的星宿。每日脚步似真的太赶，请你谨记别要遗失盼望。沿路会望见鲜花不过已绽放，若我要喝彩，怎可站在后台？还未够好，可不可以恋爱？删掉泪镜，胭脂水粉以外，我真实未曾掩盖。让我去放开，改写日后未来，全力变好，争取资格比爱。努力下去，愿意用时间去让种子得到悉心。再急，即使没散纸，捉紧你手，淋着雨，仍旧说着笑，要是怀有希望，从来未会将就。不怕等，不怕走，处后成熟一天，让做未走。如害怕谈论爱，仍然格外珍惜这好友。每日脚步似真的太赶，请你谨记别要遗失盼望。原来会望见鲜花不过已绽放，若我要喝彩，怎可站在后台？还未够好，可不可以恋爱？删掉泪镜，胭脂水粉以外，我真实未曾。算结果，开心过，我唱我的歌，到未来回头定案最初，生命最爱是那一个。若我要喝彩，怎可站在后台？还未够好，可不可以恋爱？删掉泪镜，胭脂水粉以外，我专属气质不会被人海掩盖。让我放开，改写日后未来，全力变好，争取资格比爱，努力下去，愿意用时间证实天空海阔都可发现真爱。 系啊，呢位新人啊，叫做林咏彤啊。

立法會通過成立過渡性房屋及劏房事宜小組委員會，有議員說政府要解決劏房問題不能夠拖延，而政府亦都要求立法會額外撥款33亿元資助非政府機構興建15000个過渡性房屋單位。一陣講下 美國大選的選情激烈，不過外界就住兩位候選人的政綱方面似乎著墨就不是太多。今天在我們的2020美國大選系列裡面，就會跟大家講下兩個人的政綱提出的不同議題和立場。 美国大选本港时间今晚开始投票，由于提前投票的选民破了纪录，达到9000万人，不少还是邮寄选票，需要人手处理，最迟可能要到12月才会有机会。